FM 958城市频道资讯第一台， 958城市频道荣誉新闻， 荣誉新闻， 新多梅是卡爹奈 Capital 高木白上车频道，现在是明日报告加牛新闻。苗公博预测，我国今年今年中群众7%，明年正当阿崩满够3%九五之间。根据威灵博公布的今年报告，我国今年虽然说的年比群众7.1%，所以升说的政府的对约十半。我国的苗疫表现比预计好，中国调高今年全年的正当预测，新加坡前一发展国预计今年的总商品贸易额将扩张17%-17.5%，其所有国内出口将增长9.5%，包括高警察学院在内的快乐山地洞将发展成主屋区，兴建对约5000个单位。透露也预告主屋项目5年内推出。今年最后十六期预告改成与主屋销售活动截止。无错，黄金地洞主屋项目最抢潮，即是十万奔波5年，施工时期整体成交6.9亿。阿公屋一号期27亿。公共图书馆、国家图书馆、港国家档案馆将实施疫苗接种差异化安全管理措施。自院区已经完成拟定一个冠状病毒疫苗接种者、冠病康复者，因为健康理由无法接种疫苗者，省议会以及以下建议动改活动性检测向阴性者证明。不过，从明年1月1日起，活动性检测向阴性者，将不能够进入所有图书馆及国家档案馆。本地新增加4782起官办病例，连续5天超过2000起，累计病例达到25万5431起。社区病例的每周感染诊断率微升到0.83%。卫生部讲，其中4754起新病例来自社区，21亿来自其公宿舍。目前有4389人调查意愿，其中905人需要氧气捐献，28人情况不稳定，需要在家属病房接受密切观察。类似市民在家属病房的病人情况危急，需要插管治疗。家属病房的使用率上升到5.5%。有五亿人死于冠病并发症，世类的死亡病例达到672起，死者的年龄介于62岁及92岁之间。对流生命每接种疫苗者认为，基于4亿人承接都有不同的疾病。猜测基于空医疗保健及护理中心出现感染工。共中有35起病例确诊结石，生命值往港34名住好。新加坡实地政机构推出超级应用停水，为病人港看好提供高应化接网，即使将叫透露液泪水结核感染性网报告完了。